李志朝鲜人医学协会副会长金大直5月30号乘飞机到达平壤，参加第18届国内外同胞平壤医科学讨论会。